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連體，我是 Task， 我是韓玲。 喂，今個禮拜咧好似就冇乜科幻片上啦。 冇喎、啊，真係。 係。 真係冇乜。 咁今個禮拜做咩涼足啦？係咪？ 係。 咁其實就我真係冇睇啊，我真係冇睇。不過呢個咧就會楞到我哋之前提過嘅呢個鬼佬着唐裝嘅問題喎。 係啦，咩？點 解 鬼佬著唐裝？ 點解會咁講咧？嗰度唔係涼足，唔係中文嘅咧。咁樣係一陣講，一陣講。咁咧，咁同埋咧，發現咧呢排有啲戰隊熱喎。 係。 好多好多模仿嘢出現喎。 哦，係啊，係係 係。係咯。咁同埋 國內啦，香港都有。 咁同埋咧。咁我如果睇返晒之前講嗰啲美國嘅科幻劇啦，即係 Fringe 啊呢、啊這個嘅 Heroes 啊 Terminator 咁啦 ,ok, 咁我哋講講我哋嘅email address 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串串俾大家聽就 tasukusf@yahoo.com.hk, 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啦，咁或者想 歡迎大家來電啦， 冇錯，等大家來信嘅。好啦，咁我哋講下講咩先啦， 講咩先啊，鬼佬著唐裝 講嗰個先人 ,ok, 嗱咁其實我哋冇睇到涼足啊，咁但係咧據我哋資料嗰上次都講過啦，咁其實咧佢個故事咧係用咗呢、這個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 裏面嘅一個故事啦，就係、是、呢個羅密歐與朱麗葉。 但係其實已經玩過好多次喎，羅密歐與朱麗葉。係 啦，咩現代版係咪？後現代版係嘛？ 現代版啊，係啦 係啦。係啦，咁當然呢個好個新嘅玩法咧，就其實 係甚至李連杰嘅 Romeo and Juliet。 嗰、那個有冇關㗎？ 類似啦，又唔係好一樣。 咁佢呢個咧就是、我哋所講嘅鬼佬著唐裝啦。咁其實塞咗落一個嘅涼足嘅古仔入邊玩喎。咁其實佢嘅古仔個囊嘅應該都係涼足嘅。咁但係最尾就有一段就係玩羅密歐朱麗葉就係假死啊嘛。 假死咁。 假死啊！咁佢咁吳尊以為真係瓜咗咁啊自殺咁啦。咁跟住係啦嗰啲咁樣。 輪到個女嘅先自殺埋啦。 係冇錯。咁嗰 part 絕對係羅密歐朱麗葉啦。咁同埋佢。即係兩個家族咁鬥爭呢啲，佢都即係有咁呢個本身梁祝本身都有嘅。 但梁祝就冇兩個家族，只不過係一個兩個階層啦，平一個係平民嘅一屆白衣咁，一個係有錢佬啦嚇。 好啦，咁另外咧，而家同期咧嚟緊亦都有一個嘅舞台劇啦，就係、是、徐克搞嘅《暴風雨》啊， 都 係 沙翁名著。 係啦，就是、Tempest。咁就係暴風雨，咁佢好得意喎，我見佢有個類似老老咁嘅物體喺個 poster 度啦，咁後面有隻即係船入邊一隻帆船，即係似以前香港嗰個旅遊協會標誌嘅。咁咧，咁其實呢啲一切咧，我哋都會叫佢做鬼佬著唐裝。咁咧最得意就係咧，我喺呢、這個藝術中心咧，見到佢哋另外有個 promo 緊一啲翻譯嘅嘢咁樣。咁佢個封面咧就正係畫咗莎士比亞著住唐裝喎。 哦， 係啦。 喂，其實依樣嘢都唔係好新啦、啊，你最早期啲人 promo 要用英文去唱大戲啦。 唔係喎，我覺得英文唱大戲就調返轉係唐人著西裝喎、啊、我覺得呢個方向啱㗎喎，即係話有啲等於嗱，我再舉例呀 ,ok, 即係當係你食嘢咁，咁你將個酒樓裝修得比較西化，甚至乎你而家睇啲酒樓都好西化㗎，有酒架、有紅酒嘅架咁，唔再冇啲龍呀鳳呀啲嘢喺度，係咪咁其實你覺得係咪舒服咗呀、啊、反而或者你擺喺海面嗰啲嘅 或者西餐咁係咪呢 嚇、 啊，或者類似西餐咁咧，即係港式 西 餐啦、啊， 其實 港式西餐係鬼佬變咗唐裝啦，自由西餐。 睇下你邊樣嘢係面，邊樣嘢係底咯、啊，即係你，我覺得個核心如果係中國嘢嚟嘅，但係咧我哋將佢重新包裝到咧比較西化咧，我覺得呢個通常都成功嘅。 OK， 但而家好多人咧就調轉玩噶嘛，係明明鬼佬嘢嚟嘅，即係披薩，你明唔明？披薩， 明白。 但係我整道整啲好地道嘅口味啊，鹹魚雞粒披薩，哇！ 其實日本人 我就唔想食啦。 做咧，日本人其實都有噶，例如佢哋有啲舞台劇都係，例如 Dorothy 啊，六月天中啊，即係嗰啲都照。 六月天中佢照係著緊鬼佬裝喎，邊度有著日本裝啊？ 又或者近期個引入好多韓劇 咯。唔係你不如 都 係 將 嚟黑澤明嘅亂啦。 咁啊係。 亂就係其實帶起呢個熱潮啊嘛。 King Lear 就係將 King Lear 擺咗落一個日本戰國時代度玩啊嘛。咁但係呢一個玩法佢都玩咗一次啫。同埋佢嗰個古仔，我覺得點講咧？其實係唔係其實冇問題嘅，我都著唐裝。 古仔其實係好傾啲嘢嘅。 好傾啲人嚇，佢只不過啲 fashion 就著咗， 男仔變咗女仔嘅全部， 著咗啲武士盔甲嘅，咁就唔係話鬼佬著唐裝係絕對有問題，不過即係話你套套都係咁玩咧，其實就未必適合嘅。 我諗早期已經有人玩過啦，例如 King Lear 咁啦，羅家英其實改咗個改編咗個叫咩咩名劍， 即粵劇嚟噶嘛，係咯係咯， 啊一把全中劍咁上下，我唔記得個名嚇， 係其實 好多時 唔係一定有問題，不過即係 新加坡人其實一早有咁做，照我所知。 不過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喺電影上面嚟玩咧，就好似大家睇下覺得中唔中意啦。即係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唐人著西裝嘅做法多啲嚇。即係本身嗰個嘢係中國嘢 其實早期 但係就包裝成為似外國嘢，我比較中意。 前嗰兩年睇過一套舞台劇《夢轉城西》啊，感覺唔太差喎，其實。 即又係鬼佬像 West Side Story 咁，你我當然 West Side Story 鬼佬嘢嚟㗎， 但係佢改咗改曬變咗地道嘅香港啦嚇，將 咁變地道香港都係 個故事，但係個故事都係完全係 West Side Story。零零楞著住啲古裝，你覺得 咁啊怪啲？咁你 West Side Story 講一班。 咁嗰個你只係將個地點 社會被遺忘嘅飛仔咁， 你將個地點轉移咗啫，呢個你講緊係。咁呢個就唔 咁個感覺又唔咁差喎。 即係你日本都有將啲外國嘅啲故事擺咗日本拍嘅。咁你轉咗個地方呢個就唔算係鬼佬著唐裝。我意思鬼佬著唐裝真係唐裝啊，即係著古裝啊。 我明白。 係啊，你明唔明？即係嗰樣嗰樣嘢，哇！我就覺得 即係例如羅家英嗰套粵劇啊，或者但係可能 唔係睇你改好唔好咯，睇你改好。 neutral 啲咧，只不過宮廷鬥爭套入中國完全冇問題。 唔睇你點睇啦？我唔知我冇睇啊，我唔敢，我唔係話有問題啊。OK， 不過我覺得咁樣做係容易過個製作係容易啲咯。 咁啊係。 容易過你去諗一個中國嘅劇，我要諗啊點樣令佢變成一個西劇？呢個其實你要花去精神時間設計， 會好大嘅，真係會變咗功夫之王咁嘅樣喎。 唔會怪，你做得好就唔會怪。 咁你功夫之王已經係嘗試啦，或者其實最近中國熱咁將好多好中國嘅元素擺喺啲叫西片嘅嘢度啦。咁其實 功夫之王點會係鬼佬著唐裝啊？嗰度咪正正就係 唐人著 咩？唔係嗰套就係中國故事啦。佢都係中國故事㗎，嚟到都係中國㗎，邊度有變到啫？ 咁個故事都係美國開始發生嘅。 佢又揾啲鬼佬加咗啲中國故事， 中國鬼佬元素嘅中國故事啦，或者 咁咪個鬼佬著咗唐裝咯，就係 奇怪咁。 跟住鬼佬又唔係中文，咁做咩啫？係嘛？即我你唔明喎嗰班人，我諗你咩嘢叫做中國人著西裝啫？即係你睇緊嗰套戲嗰陣，你唔知呢套係中國嘢嚟嘅。OK， 你當係一套西片或者一套現代嘢咁睇，但係咧其實裏面嘅精神面貌咧就其實係原本一個中國故事嚟嘅。咁嗰啲就叫做唐人著西裝啦。咁啊，全世界人睇咧都會好容易受落嘅。而家咧佢就調翻轉頭嚟玩，就乜嘢鬼佬嘢咧就滲啲功夫落去，就滲啲古裝落去，都唔知搞乜。係嘛，無端端有個 因為可能容易控制啲，你中國嘅傳統價值觀同啲所謂文化思想，其實好難可以滲到個鬼佬喎。 好難，但呢個就係我哋要做嘅嘢啦。你唔做咧，就永遠都唔會。 有啲我哋成日上口嘅咩五行咁樣咁咩嚟啊？ 即係如果你係話想去推廣中國文化，係咪就應該係咁啊？係應該將你自己啲嘢去推出去㗎嘛？ 呢個亦係日本人成功嘅地方。 唔係你收咗人啲嘢翻嚟，就跟住就改咗做唐裝啊嘛？咁搞邊科咧？ 例如將個日本武士頭盔改編做高達，就日本人最成功啦。 嗱，係啦，嗰個就係唐人著西裝啦，或者亞洲人著西裝啦。明明嗰啲係老土嘢嚟嘅，古代為人哋太空西遊記一早做咗個示範嘅，係啦。西遊記係咪中國嘢或者東方嘢啊？咁點解佢變咗科幻？啲科幻咪西方嘢咯？你睇嗰個古仔嗰陣，喂，咁佢唔係叫翻做孫悟空嘅，係香港先叫翻嘅啫。即係香港叫翻做孫行者啊，嗰啲豬八戒。但其實佢喺個本身入面，佢唔係叫呢啲名嘅，完全唔係叫呢啲名嘅。 完全唔 係。即係改咗啦，可能有一兩個音同咁樣咯。咁其實你睇嗰陣咧，你可以完全唔好理佢係西遊記嘅。咁但係如果你中意嗰套劇咧，可能啲外國人就會慢慢發現，咦呢個咪 Monkey King 嚟嘅咯咁樣，咁佢咪會係嘛？咁樣佢咪會去慢慢去研究翻。 龍珠都算係啦。 龍珠絕對係添啦，但係龍珠本身佢都係玩啲中國 feel 嘅。係。咁但係佢都好西㗎啦，即係已經好西化咗好多啊，應該講。 哦，咁佢生活個地方都好西化嘅，龍 係啊，咁佢當然中間有功夫嗰啲元素啦，咁但其實佢哋只係超人多過似功夫咯。 啊，當然 係咯 ，OK。咁或者唔扯咁遠啦，呢、這個真係講咗好多。咁即係講下我 哋。呢個都係一個相當有趣 嘅。啊，冇錯啊，係啊係啊。咁不過冇個古仔即係伴隨講，大家可能唔知我哋講乜。 有相應嘅古仔可以。 唔係，咁大家咪就係去睇梁祝咯，梁祝咪就係咁樣咯，係咯。咁 OK， 咁我哋頭先咪睇咗啲即係新嘅中國搞嘅特攝嘢。 啊， 係係例如有乜嘢咧？海甲勇士啊， 海甲勇士啦，黃金戰士。 唔係金甲。 金甲戰士。 金甲係嘛？ 但係完全唔係金喎。 係咯，唔知點解。 我點解咁叫金甲咧？係 咯，咁啊，咁同埋咧，香港咧， 早期曾經 香港有套乜嘢？嗰個唔算㗎，算唔算咧？ 創新戰隊攞嗰個橋啊！ 創新戰隊啊， 都係貪得意啊！ 貪得玩到一個介紹生活嘅一啲 介紹 新科 技 啊， 科 技 嘅一啲嘢啊，科技同你生活有咩關係咁啦？ 就借啲戰隊嚟發揮咁樣，唔係，但係佢真係有段真係打嘅喎，每集開頭都 哦，咁啊係 係咯，好過以前啲穿梭機。 再講其實香港都唔係新搞一樣嘢，你記得 CTI 戰隊啊，再早嘅 CTI 超人啦 ，CTI 超人 啊，同埋佢個戰隊啊，咁其實都唔 咁廣告片就玩咗好多啦， 玩咗好多， 唔單超人冇電啦，都玩過啦。 啊，記得嗰陣時睇 CDI 超人嗰段，其實做得都唔錯嘅。 哦，成正添啦。係 係。咁就嗱，反正講翻中國嗰、那個其實 係海甲， 仲有其他另外一套就係五龍旗劍士。 啊，嗰個之前我哋介紹過啦。 之前啦 我聽講又 ban 咗係嘛？傳說。 傳說。 傳說 點係，但係好奇怪佢啲 product。佢而家仲代言緊啲麵啊，同埋一啲細路仔食品啦、啊 嗯。 但係個上映時間咧就無限期押後。 其實有冇播過咧？ 冇， 冇播過啊！咦，發生咩事咧？ 有嗱幾個版本咧，有人就話係資金不足啦，同埋亦有話同日本方面嘅合作夥伴唔咬牙啦，導致資金分配啊或者 個 人嘅分配問題。另外，網上最流行嘅一個傳言就係話咧。即係炸浦東， 炸咗浦東上海浦東， 係 我嘅唔 like 咁就某啲關係人士睇過唔係好鍾意。 嗯， 咁其實如果係真係呢個版本就有少少無聊囉，因為其實你睇過東京炸過幾多次。 嗱，其實呢之前呢原谷有一個 project 就係同中國合作拍攝一個中國嘅鹹蛋超人，真係鹹蛋超人嚟㗎，正統嘅添㗎。咁就嗰時話呢點解 turn down 咗呢，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就話佢哋就話一定要唔可以整爛啲明星嘅喺故事入面。咁但你睇怪獸片、特攝片最過癮就係整爛啲明星㗎嘛。係 啊，最近一個人係細細個睇佢搞東京鐵塔啊，成座咬咗啊。 係人哋個民族以嗰樣嘢為榮啊，即係以整爛嗰樣嘢為榮㗎喎。 就算你美國嘅特攝片好多時最經典就係原人砸地頭嗰個自由神就浮緊水添。喂，呢啲係好震撼。 而家加嗰樣嘢炸白宮。 係呢啲係一個好震撼嘅，你睇到一個好尊崇嘅嘢被乜嘢？ 冇錯， 代表人類咁樣，人類被踐踏同摧殘。呢個其實係做特攝片嘅一個好嘅題材嚟嘅。 其實咧，你啲觀眾咧，如果真係愛國嘅咧，你睇到嗰個嘢冧咗，你係會悲哀嘅。亦都就算你本來冇咧，會引發你愛國嘅。 或者會係啊，應該 會係 啦。 會係嘅，呢個心理構造係咁嘅嚇。即係我你就算你本來唔係好愛國，你一見到代表你國家嘅象徵物受破壞咧，會加強你愛國心嘅。係嚇，即係等於嗰啲李小龍玩嗰啲咩東亞病夫啊、邊爛肺嗰啲啫嘛。即係你梗係見到自己民族被踐踏嘅時候。你才會引起你自己熱愛自己民族嘛，一定是這樣玩的。如果你說啲戲是不准踐踏自己的民族或者一些明星，其實這個講法是比較 但其實浦東不是明星， 他不是很了解咯。 浦東不是明星來的，只不過是一 份。那時就講明呢，如果你拍鹹蛋超人得的在中國發生，但是又不准整爛那個什麼彩虹塔是吧？ 啊， 跟住咧又不准整冧個長城，跟住又不准乜，又不准乜，唔准乜，哇！咁個鹹蛋超人在邊度打好？咁你唔喺啲明星度打唔好玩㗎嘛。 其實你話例如喺浦東打你都唔係城市一個。 係 啊。你唔係真係去過，你唔會見得圓形嗰座嘢其實就係浦東啊咁。 不過呢個都係傳聞啦，不過我 傳聞 嘅 咁就 可信性都唔低嘅。係啦。 呢個唔知啦。啊，另外 新嗰兩套就其中一套《金甲勇士》就已經上咗啦。 係 啊， 金甲戰士 就 個樣成個鹹蛋超人咁， 但係唔識變大，係 喎， 真係好失敗。同埋佢係好似超人之咁樣扯布衫。 係啦，就人唔識紅色咁，但又唔變大，咁咪怪啲咯。但 你話 好似講 好迪迦係咪啊？ 唔係似迪迦超人咧，總之超人啦，超、啊。你話佢哦，你話嗰啲人啲制服， 啊、 即係佢嗰隊防衛隊啲制服，誒、 啊 哎、好似啊，好似 啊，只不過用布做，唔係用塑膠。 係啦係啦其實佢完成度都唔低嘅。 不過用布做呢款式就比較貴咗少少。 其實大家上 YouTube 啊啲可以揾到嚟睇嘅，有啲 trailer 可以睇。咁頭先阿韓永講過話佢好似有啲環保嘅意識 係嘛？佢呢套就係話會帶起環保意識嘅，例如每集會有啲人做一啲好唔環保嘅，例如倒垃圾啊咁之類咁嘅嘢。 咁啊點啊？導致 怪獸出現。只怪獸，其實嗰啲唔係怪獸，嗰啲係啲佢成個故事就係講一隻外星嘅運輸船嚟到地球嘅上空咁，跟住俾不知名嘅外星生物打爛咗，咁啊跌曬落嚟，啲嘢周圍走，咁個金甲戰士就係被選擇去，就其實係嗰隻船嘅啲保衞 program， 咁佢選擇咗個人嚟承受佢嘅力量，咁啊執翻嗰啲嘢同埋。 但嗰啲嘢係咩意思？即係怪獸啊？ 其實啲 Q 版嘅怪獸仔嚟嘅。 咁 當然佢 點解會變到大怪獸嘅？ 佢有啲人就想將嗰啲嘢變做怪獸啊咁咯，即係嗰 啲野心嘅人 嚇咁。 O K， 咁啊有啲黨徒咁嘅嘢，啲超人最興建啲。 點解會有黨徒嘅咧？ 就係嗰啲嗰個敵對嗰個太空宇定人嗰啲樣，佢 不 著個木木超人嗰啲 有 咁啦， 有壞人嘅身份， 有壞星球人啦，但 係 幾個幹部有隻。即係着件膠衫怪獸咁啦，有個武俠片咁咯，你睇個 trailer 都知㗎，咁就睇翻內地啲人反應就話其實 OK 嘅，即係打得幾好，同埋 上咗㗎啦咩？ 啊上做咗三集。 哦，咦？前啲睇冇機會睇先。 我諗冇咩人 upload 上去啊。 唔係咁買套碟咯。 咁其實佢 碟嘅話， 言歸正傳咧，佢每集都會即係做一啲對環保或者對生態有害嘅，咁就係引致怪獸嚟襲，咁就要同啲戰隊嘅人一齊去撐翻電嗰啲嘢。 哦，咁其實都係提倡環保意識咁樣。 係，咁呢個係比較特別啲一個趨向咯，即係你當可能國產嘅 Captain Planet 咁上下。 O K， 咁另外嗰套海甲勇士咧就非常似蒙面超人嘅喎。 其實蒙面超人加戰隊你五隻嘢咁。 咁而家蒙面超人幾個啦？ 我唔知佢五隻可以合體做嘢大嘢。 哦，係，好似係最尾啊嘛。 啊，咁其實都睇翻啲衫，雖然係好蒙面超人，但係個完成度都唔錯喎。即係但係好。雖然你頭先話好頭先我哋 off mic 嗰陣傾過啊，話你話可以 pinpoint 到邊隻係邊度嘅， 直情你吹翻邊 隻 色 嗰隻 係 啊， 係啊，似跌龍騎入面嗰啲其他嗰啲蒙面超人， 當然佢啲名係咩烈焰俠 啊 嗰啲， 虎啊蟹嗰啲喺翻曬度， 同埋佢都係勁蒙面超人嘅 feel 喎，例如佢出飛腿咁， 係 有個整個火字咁。 logo 咁，然後穿過嗰隻怪獸，咦，真係全部都係照單。 嗰個就係阿 Ace 係咪 Ace？ 劍 開始啦， 劍嗰啲啦，其實佢個主角特別主角啲嗰兩隻咧，就似卡布陀紅色藍色嘅。 哦，係。 藍色嗰隻直情膊頭係個鋸，人哋係刀佢變咗鋸。 啊， 係 變咗鋸。 個個紅色好似 單個唔會爆甲。 紅色個好似都係高速嘅可以。 哦，係冇爆甲啦，起碼。 佢做啲動作都卡布陀嘅。 哦，係， 好卡布陀。係啊， 卡布陀就即係完咗而家呢套無面超人之後會 即係你講電視做緊，電視做緊咩啊？ 應該響季啩。 哦，係卡布陀，我唔知譯咩啊。 台灣要譯做甲鬥啊。 甲鬥， 但係香港可能冇咁老土嘅個名，唔知啦。 係咯，唔知甲蟲咁咯，係咯，即係紅色有個大角嗰個，唔知大家。 台灣 藍色眼睛嘅， 一般就叫佢甲鬥咯。 係咯。咁即係佢啲造型其實就好跟蒙面超人，但係都整得幾靚嘅。 有啲其實都 設計就抄㗎啦，但係咧整就整得幾靚。 個電單車個碌接起就 哦係比較飛機咁嗰啲 OK 嘅。 但係佢就冇同戰隊唔同，佢冇機人就五個人，好似應該合體啊，我相信。 佢最尾其實佢合體合體個力量啫， 咁都變咗隻大嘢。 金木水火土啊嘛，係 金木水火土。 咁佢同埋有個神仙喎，我最唔中意。 唔知佢啊，其實五龍旗劍士都有 影。係咧，咩成神仙唔一樣嘅，你戰到 最慘最慘神仙， 唔好著古裝啊，大佬。 最慘神仙。真係嗰個類似通訊員嗰個女仔，即係就好日本嗰啲，唔係即係永遠有個女仔幫佢哋。 點樣㗎？ 唔係好似啲戰隊嗰啲特攝嗰啲幹部咁，即係少少低胸啊，周圍插羽毛嗰啲咧。 即係我覺得神仙仲要著埋古裝，就同你電傳件盔甲呢樣嘢就，我就諗唔到 點解佢個助手會係著游水衣仲插滿羽毛嗰只咁咁就怪啲 啦。個神仙到現代都仲著住個頭插住個髮簽咁啊怪啲，即係我唔係話唔可以有神仙啊。 其實如果你話做到無 戰隊都係神仙嘅。但係佢嗰啲神仙就唔會著到咁古裝， 反而咧你睇翻而家內地啲電視劇咧，啲古裝就好古靈精怪，依度整個 冇錯啦， 嗰度又無厘頭變咗迷你 武俠片，你就著到好科幻片就著到好武俠咁 嘅 搞邊個咧？ 著咗迷你裙啊！嗰啲人完全唔知。 大家調轉有啲衫會 fit 啲咯，我覺得。 可能係。 但除咗神仙之外，其他嘢佢都整得幾靚嘅。 係，好靚。 佢變身咧就要靠個衛星。好似打開把遮咁嘅嘢電傳 㗎嘛，每個金、 OK、 金又射啲嘢落去， 係。 但係我相信都幾大成數係 出玩具， 出玩具同會唔會係由日本 聽聞傳說話係有嘅，分咗係圓谷嗰邊有， 因為感覺上佢好似個完成度比 唔係呢個唔係圓谷，呢個係東影 啦。 另外嗰套就話有圓谷嘅傳說啦， 反而個完成度冇呢套咁高喎。 邊套啊？ 個金甲戰。 哦，咁呢啲係一嚟不值，二嚟揾咗邊個嘅啫。 嗰套 我請袁谷打一集嗰個嚟，咁就爭啲。 嗰度睇翻個預告片真係冇話變咗少少。 唔係㗎，嗰時你啲人話中國超人即係李修賢嗰套點解咁正？因為嗰時佢真係揾咗 日本天地雙龍， 係啊，天地雙龍嗰邊嗰啲人啦，喺日本做嘅大佬嗰啲頭盔。 真係唔錯喎，嗰個反而。 好，咁講開呢個金木水火土咧，有個傳說就話下一隊戰隊就玩金木水火土啊。 哦，咁可能 啊。 如果有機會，希望 crossover 真係紅色嗰個真係火啊嘛，咁係一定嘅，你個聯 一定啦，紅色火。 咁佢個面嗰啲透明，即係嗰啲位置就係啱砌咗個好似火咁嘅字咯。 哦， 即係當然佢 graphic 啦，就唔係毛筆啦嚇。咁其他啲都係嘅，即係個面色就係個字嚟嘅。 我咁記得。 漢字係啊係。咁但係咪真嘅我唔知啊，呢個啲圖嚟嘅啫，係咯。 係 咯。 因為而家嗰套都未驗神都未完。 未完，係咯。好咁。咁講完未呢、這個嘅戰隊？ 講啊，咁仲有講埋我哋土產嘅高創新戰隊啦，係咪？ 哦，係喎， 係港台嘅節目。 係啊，冇錯啦。 咁就都係五個，不過其實呢兩個女嘅就都變咗係藍色。 咁 藍色紫色咁 。全部係啲 明星 一代嘅歌手 啊， 配音。暫時都係配音囉。 AK4, 佢哋話你個變身器變唔返人㗎嘛暫時。 喔係 好搞笑嘅。嗰第一集就變唔返人。 張繼聰啊佢哋。 係啦做個咩話 ,Techno Red 係嘛 ?Techno Red 啊 ,Techno Blue 咁啊搞笑㗎 啫。 唔係喎，我覺得最搞笑唔係佢哋喎，係個司令係邊位呢？ 啊，朱經武與 校長。 校長嚇。 唉，好嘢啊！ 再但係個造型仲搞笑，通常係壞人嗰只，即 係冇錯， 一啲頭髮一支支豎起，跟住有冠冕 嗰 啲。 唔係，佢呢個造型咧係由銀狐嗰度變出嚟嘅，都成啦，咁樣係啊係啦，就 未有緊，未有到黑色緊身衫。 哦，我唔知啊，咁都似壞人嘅都，好搞笑。咁佢每一集都開頭真係打一次㗎喎。 哦，係。 咁跟住搞完嗰啲咩戰隊嘢之後呢，就開始介紹 科技 今集嘅一啲科技嘢啦。 同我哋現今嘅生活有啲咩 關係。其實我就覺得 OK 嘅，即係好多人笑啦，但係我就覺得 OK 嘅。 哦，起碼有誠意玩係一啲唔同 feel 嘅嘢，唔 係。其實港台不嬲都有誠意 㗎。不過咧，通常呢啲嘢就會只係會喺兒童節目，所以即 係 之前 教育中意， 因為 通常 兒童節目或者 ETV 嗰度先會，咁因為製作成本關係，你冇做到呢度創新戰隊咁靚咁嘅， 真有 CG 運運嗰啲嘢 啊！套衫雖然唔好你設計老土定咩啊，起碼個原型 我完全冇設計 嘅， 老實講 ，OK 嘅，都真係有少少夾啊咁嗰啲嘢，塑膠做嘅， 個設計就唔好講啦。但係咧，即係你話肯嘗試去做呢樣嘢，我都係好事。 可能啱啱呢輪戰隊 hit 啦，你嚟。 其實唔係呢輪㗎啦 ，CTI 又整嗰個咁嘅廣告。 其實香港人咧。 即係你話真係玩落自己香港嘅作品裏面，你最接受到翻係戰隊呢個模式㗎。唔知點解， 因為幾條友組埋咁，咁、大家，因為中國人好講嗰種兄弟情啊， 我諗 呢啲會係啦， 我諗佢哋純粹係覺得容易接受啲，因為戰隊本身嗰個突出性唔高、 哦， 如果你變咗個好怪嘅樣嘅蒙面超人，咁佢就開始難接受。但係 你戰隊通常 都係圓波碌頭咁啊，緊身衫咁啫嘛，咁佢哋容易啲接受咯，同埋唔知點解嘅，可能戰隊呢樣嘢本身個 formula 係真係 OK 嘅，咁你見佢。係咪先喺美國都幾好啊？成 誒、起碼係一路播落去咯、你行翻之後， 咩一路播落去？成每一集啊，而家追住最新嗰套㗎，而家差唔多呢套一完嗰邊就做㗎啦。 啱啱係啊， 同埋美國 冇 行翻 超人攤幾年， 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其實佢係 Power Ranger 啊嘛，其實佢哋而家嘅 Power Ranger 咧已經唔係嗰時早期嗰啲咁係咁多用翻日本啲片㗎，佢係好多都係重新拍過，係用鬼佬做㗎。 即 係 其實佢早。 而家連變埋身都係鬼佬做啊！ 哦， 係啊，淨係用翻啲機械人嗰啲咯。 因為早期嗰啲就校園片啦，而家唔知啦。 不過而家打得好勁啊！你淨每一集嘅 Power Ranger 咧，淨佢啲功夫啊，打到凌空踢唔中，補到腳嗰啲鏡頭。 喂，好似 哇，好犀利！ 而家其實都用翻日本個模式，唔係將個故事延續落去喎。係續輯係唔同人 嘅。哦，咁嗰啲我就唔知啦、啊。不過我有 因為 間唔中睇一集我就唔清楚啦呢樣嘢。 而家續輯係一個完全新嘅故事。 但係武打係做得相當好嘅、啊。 其實好過日本。 好多，唔係玩玩下，絕對唔係玩玩下。以前嗰套好搞笑啦，恐龍戰隊 Power Ranger 嗰套，佢而家新嗰啲都唔搞笑。 打得好， 所以打得好勁添啊！成。 係，但係日本嗰啲反而玩玩下啦。 日本就調翻轉就變咗低能咯。佢哋反而變咗認真咗嘅。 我諗日本最注重嘅機械人打嗰 part 啫， 係咁機械人嗰 part 佢都用翻，因為嗰 part 就唔想拍過，但變咗身就都自己打埋咧。 會唔會脆字啲咧？周圍都係漢字啲嘢。 我佢 key 翻㗎嘛？你冇睇過龍騎嗰個美國版咩？ 龍騎美國版冇喎。 係啊，佢嗰個鏡世界裏面嗰啲本來都係日本招牌，佢都改翻曬做麥當勞嗰啲啦。 哦 ，OK。 係啊，其實 我反而睇啲大陸版嘅西片就全部變曬俄文咯， 變曬咩？ 變曬俄文啊！ 大咩意思啊？點解？ 因為好多時而家日本點解啲電影咁早出咧，就係將啲俄羅斯版嘅攞曬過嚟。 哦， 但係佢 個戲入邊啲變咗俄文， 係啊，啲字變曬俄文嘅。例如撳機咁，你睇出嚟個標牌係變咗俄文嘅。 點解？因為佢拍過㗎，專登。 我諗係。 哦 ，OK。 你 Iron Man 咁個電腦出曬俄文嘅， 係 啊， 哦，以為呢樣真係唔知喎、 啊。你殺神特工咁，嗰、那個人走去撳機係變咗俄文嘅。 哦，咦咁犀利？ 係啊，我諗因為可能個市場 好細，而 且你俄羅斯講緊幾大嘅篇 咁啊， 篇幅啊。 係咁講曬未咧？呢啲戰隊嘢， 希望第一日會變中文啦。 哦，戰隊哦，中文就現實世界變咗好多啦。我哋加拿大，你睇下成個。Scarborough 裏面都係中文嘅，郵 牌 站啊，係啊，好犀利。 未至於撳機，你可以選擇中文。 我都排得遲啲嘅，遲啲。係咯，咁講曬未？ 啊， 好，咁啊，仲有啲好緊要嘢喎，主菜未上啊，原來。 係。 係啦，好，咁今日主菜就係當然講翻一大扎嗰啲美國劇啦， 美國嘅特攝片啦， 嗰啲係科幻劇啦。係，咁同埋咧呢個嘅伽利略咧嗰個嘅 special 啊，即係伽利略派啦 ，file 啦咁其實上個禮拜六咧，日本啱做咗啦，係啦，係啦，新嘅，咁我哋亦都睇咗啦。OK， 咁快同大家講講啦。咁我哋 有冇出翻場咧？福山雅治。 哦，你想講啊？加油兩隻啊 ！OK， 好嘅，好。好啦，加油六five。OK， 一個 special 嚟啦。 係。 咁就一個電視電影咁啦，你當係都長嘅。OK， 咁就因為一套新嘅 加 油 兩隻嘅電影版 啦，就係嗰個容疑者 X 之獻身啊。 係。 係啦，咁其實咧。呢、這個同嗰個就關係就唔好大咧，就係同一日上映嘅喎。 哦、oh, ，OK。 套戲亦都係禮拜六上畫，這個、呢個咧亦都係禮拜六晚咧喺電視做嘅。咁咧、mm-hmm. ，咁中間咧佢就講翻三年前嘅第一件案件，就阿福山雅治嘅湯川教授啦，第一件幫阿草剃 Sir 啦嚇，第一件案件咧， 當然唔係佢哋做啦，係嘛？ 唔係，而家佢哋做啦。咁喺中間咧，咁有個新嘅女角就係長澤正美啦。咁就當然呢個因為三年前啊未出啊奈海芬即係阿陳其恆啦。咁就長澤正美就係做呢個嘅阿福山雅治嘅一個學生啦。咁但係咧就好鬼諸事八卦喎，同埋咧佢就解釋過點解佢咁諸事八卦。原來佢就覺得復理科冇出路嘅。 咁而家既然有件案件喺度，佢可以 apply 自己嘅知識，嘗試去即係用喺現實世界，所以佢就好興奮。咁同埋都講佢原來有推理能力㗎喎。 OK。 係啊。 咁其實小象係有呢個角色嘅。 咁我真係唔知呢一套到底係咪純粹電視劇自己寫出嚟我都唔知道，因為呢個就冇考究過。 純粹係介紹長澤正美出場嘅。 佢唔係好講佢嘅啫，其實佢即係總之係正常咁出現啦。咁呢套劇完咗之後，佢亦都消失咗嘅。即係佢冇講佢嘅，佢唔係一個長存在嘅人嚟㗎。OK, okay.。 即係佢咁佢當然佢講暗戀啊、福山雅治啦，呢個一定㗎啦。OK, 咁啊唔詳細講啦，個古仔因為咧就都幾懸疑㗎。其實最好大家上網揾翻嚟睇，咁其實好多好多嘅頻道應該可以揾到啊。咁大家查就查呢個嘅伽利略 SP 嘅 ，SP 即係 special 啊，伽利略假格 SP 咁，大家應該揾到嘅。OK, 啊，你順帶一提就你可以順睇埋佢嗰個主題曲嗰啲 MV 啦，睇下佢另外一邊嘅正常嘅樣啦。 咩正常哦， 彈曬吉他喎， 嗰個先唔正常啊！ 柴門幸就真係幸就， 大家知唔知咧？一路睇緊呢套電視劇嘅，無論裏面嘅編曲啦，就主題曲咧，都喺度喺度係咁喺度寫啲嘢黑板，跟住喺度諗嘢嗰段嗰啲音樂啦。直至到原唱曲嘅時候，嗰只咁嘅女仔唱嗰只歌，其實全部就係由福山雅治作嘅喎。咁最尾原常曲甚至係有柴崎幸主唱嘅，嗱呢樣嘢喺日劇裏面都好少有喎。原來咧喺香港你覺得好正常啦，嗰樣主演嘅通常主唱埋，原來日本咧係唔興呢樣嘢㗎。就算嗰主角係咩歌星都好咧，個主題曲通常揾個大人唱嘅喎。 其實好多都唱 嘅 喎，你木村啊佢唔唱都好咩？或者天海遊戲有個循環唱主題曲。 興人咩？你上户彩做都唔會上户彩自己唱翻主題曲啦。就唔知點解嘅，完全唔會咁做。但係呢套咧。就真係好香港 feel 啊！就完全係用翻裏面啲劇組啲人咧自己搞，咁咧咁佢哋就 當然 MV 嗰度阿柴崎幸個形象好唔同啊！ 我有少少爆炸噶嘛個頭啊，係咯，咁啊佢嗰隊樂隊叫 KOH， 跟住加好咁啊，我都唔知點讀啊 ，Corpus 咁樣好似 Corpus 咁樣啦嚇，係咁佢呢個嘅主題曲咧，即係冇人聲嗰只咧，即係伽利略嗰只主題音樂咧。就係啊，福山雅治自己彈喎。如果大家睇啲音樂節目，成日見佢現場彈噶。係啊，就揸咗電吉他，當然有隊 band 一齊啦嚇。咁佢就叫做《知覺與快樂之螺旋》啊，就係嗰段咁嘅電吉他音樂啦。另外咧，佢而家最新嗰只電影版主題曲就叫做《最愛》喎。係。真係叫《最愛》嘅喎，漢字咁最愛。 真 係 寫住 最愛冇錯啦。咁就齊人主唱，咁亦都係由福山雅治後邊彈嘅。 電影版係有齊人出場嘅係咪？ 電影版有 ，OK， 即係《異容者 X》啊嘛， 係 有嘅，有嘅，嗰個有嘅。咁《異容者 X》咧，其實係講原來咧就係阿福山雅治喺學生時代咧，有另一個嘅同學就叫石神，哲哉啊，咁叫石神啦嚇。咁佢就係係一個數學家嚟嘅，就係數學天才啦。但係佢冇做到數學家，最尾做咗個教師就算數嘅。咁佢自己一生裏面都係致力於想解破呢個四色問題啊。係啊，咁呢個嘢大家可以上翻佢嘅官網睇啊，亦都有好多遊戲，大家玩翻啲四色問題嘅遊戲。咁咧，咁其實呢個石神唔係壞人嚟嘅喎，佢就係為咗保護佢隔離屋佢有暗戀嘅一個女人。咁其實已經係有夫之婦啦。 O K。 咁但係就 代佢認罪。 冇錯啦，代佢認罪咁嘅。咁我都唔知其實佢哋鬥乜嘢，可能佢就係即係唔想阿湯川揭破件事咁啦，或者係啦 ，OK， 咁但係你見佢拍出嚟就好認真嘅，成套戲嗰啲感覺，就唔知會唔會悶啦，可能 電影版一般會一來市， 係啦，可能大家會覺得悶都唔出奇，係啦，咁而喺呢套嘅新嘅 special 入面咧，亦都曾經有一個呢個叫做石神同學，亦都出現過一個背影嘅喎。係啦，咁唯一嘅關係就喺呢度啦。咁亦都介紹咗原來佢哋原來佢哋學生時代咧，亦都已經開始去幫呢個草剃 Sir 啊，即係草剃俊平，即係北川一輝啦。原來佢哋話咧，佢哋點解會認識嘅咧？就因為北川一輝學生時代好中意走堂嘅喎。咁咧，佢走去做送披薩啦，其中一份兼職。咁唔好彩咧，有一次送披薩嘅時候咧，去到嗰個單位咧，就一入去之後咧，就有個女人跌咗落街，瓜咗喎。咁跟住啲差佬就話咧，呢個人就懷疑係他殺嘅，咁就佢就最大嫌疑啦。咁當然佢唔係話插出去翻去咩嘅審下啫。咁佢又如果係佢放唔會放出嚟啦。 可以要揾佢， 冇足夠證據嘅。咁但係佢係嫌疑最大嘅人。咁呢個草剃 咧，湯川去幫手啦。 就覺得即係佢自己想自己證明到自己係無罪啊。咁但係佢又諗唔到辦法喎。 咁就揾咗呢個佢，即係又唔係 friend 嘅，但佢覺得喺學校裏面最聰明嘅一個同學就係阿湯川啦，湯川學啦。咁當然呢個唔係風山亞視做㗎，係後生仔。咁但係佢已經著到咁㗎喇喎，已經著曬西裝，著曬嗰啲咁嘅西裝背心，係咯，一係揸本書咁喺度睇書。 起碼係認到佢係邊個， 絕對認到。 反而阿草剃蛇 就真係好認到， 係都認到。 咁結果咧，阿湯川咧真係用咗啲方法咧，就錄低個錄影帶，即係俾差館啦。咁啊證明到咧，原來唔即係可以唔經人手而將條屍咧，係啦掟咗落去咁之類咁樣。咁就點樣做到咧？大家睇啦 ，OK。咁但係最尾啲差人就改變咗個查案嘅方向啦，就唔會認定係咩啦。咁結果原來呢 真 係自殺啫，真係自殺啫。咁就咁幫阿草剃洗脫咗罪名。咁而經過佢哋冇見咗12年之後呢， 再搵返嚟。 係啦，咁草剃本來呢就返返去呢個嘅大學呢，想搵另一個教授攞料嘅。咁結果個教授乜料都俾唔到佢啦。咁結果就唉唔係佢想走㗎啦。咦咁啱見到嗰、那個有個名單喎，啲教授嗰啲名單喎，咦阿湯川仲原來喺度教緊書咩咁樣，原來做咗教授咩咁，咁結果佢想探下佢嘅啫，咁結果就開始咗佢幫佢查第一件案嘅契機。 點樣都引到佢去查呢？ 哦，因為佢話俾佢聽，個案件發生嗰度係個即係好靚嘅沙灘，裏面好多靚女嘅，咁結果佢哋就好似當佢度假咁啊，成班人走咗去啦。其實阿湯川個目的都係度假， 係回憶嗰段唯一一個唔係第二個人犯嘅，就係個副助教喎，好似。 哦，助教係阿律林。 笠咗個頭髮。 阿律林，阿律林啊嘛。 係律林。 律林啊嘛，好搞笑。佢仲串下阿湯川喎，當嗰時候學生嚟嘅啫嘛。 已經係教書係嘛？ 教書，但係升唔到，到而家升唔到。好笑嘅，佢成日潤嘅嘛。嗱，我啊食呢個 B 餐，即係佢講個飯堂咧 ，B 餐係貴啲嘅 ，A 餐係平嘅。咁話嗱，我啊咩啦，食 B 餐，你啊食 A 餐，結果最尾阿湯川做咗教授啊，調轉咗咯。阿湯川食 B 餐， 佢係助教， 係咁呢個搞下笑嘅啫。 但係都升咗 啊！咁但係呢一集嘅 SP 都相當好睇嘅，係即係可以媲美電視劇裏面好睇嗰啲集數嘅。 啊， 係啊，咁同埋提一提大家，今個禮拜日做係嘛？大家一定要睇，因為今集 係最好睇嘅一集啊！ 冇錯，係同第一集嘅甩輝。係 啊，大口仔做啦。 大口仔做非常好睇。咁其實一開始咧，大家已經知道大口仔係一定係殺人嗰個嘅。 係， 佢就主要唔係講查邊個，而係佢點樣殺。係。係啊，其實不嬲咧，加你兩個重點都係咧，佢點樣殺啊？係。係啦，有時有啲你都知道係邊個或者佢估到啦。 一開頭就見佢殺人㗎啦。 同埋啊，次次都係嗰個大明星係殺人嘅，通常都你佢唔講你都估到㗎啦。 同咗上集 啊 阿曹阿港美 哦，港美律師唔係殺人係咁啊，係啦，咁大家睇啦，誒唔講唔切咁多嘢，我諗係啦，好快啲下一個啦， 好下一個， 咁就 嗰幾套西片嘅科幻片睇咗啦，你睇咗幾集啦？ 哦，睇曬，做咗咁多集，睇咁多集，睇到眼都金埋真係 啊， 係咁啊，韓永講邊集啊？講邊套啊？ Hero 先啦。 Heroes 啊，哦 ，OK， 咁 Heroes 我應該睇咗四集咁上下嘅，咁開始講 好短嘅啫， 零集嗰完全唔關事嘅，零集嗰純粹講一個大 嗰啲 咁嘅差異，唔拉更，唔好講嗰住，咁講翻呢個正輯嘅呢個司神嘅司神三係咪？司神三，咁一開始咧就講阿 Kara 啦，即係嗰個啦啦隊隊長啦，咁未來咁就 X-Men 著曬黑衫，咁啊追殺阿 Peter 喎。 哦 ，Peter 多咗個刀疤㗎啦，大家唔知點樣避雷啊！ 咁之前都第二集都係 咁當然啦，佢邊度殺到佢啊？咁 Peter 用佢嘅能力咧，就時空轉移咗嚟而家啦，現代啦。咁 即係而家嘅 Peter， 唔係未來嗰個嚟咗而家現代，跟住佢就收埋咗而家 Peter 咧喺另一個超能人嘅身裏邊，即係佢有能力將佢融合嘅。 哦， 即係上咗身咁咯。係咯，咁啊嗰 part 但係佢就唔重要嘅，因為佢即係混咗佢咁解啫，咁佢就代替咗佢咁咯。咁結果佢其實想做咩呢，就係、是、現代殺佢哥喎，就係 Leven 啦。 哦 ，Leven。 咁佢哥，哇唔係啩 ，Leven 有咩問題啊？咁然後咧佢就話佢哋原來後來即係整咗方案咧，咁就令到後來有啲嘅藥啊，咁就令到每一個人都變成超能人。 係。 咁結果後來就導致世界末日咁咯。 嗯 係啊，咁佢呢個係新嘅世界末日嚟嘅喎，係咯，大家問喂，上次唔係搞掂咗咩？呢個第三個世界末日啦。即係改變咗時空之後嘅，係啦係啦係啦， 運轉咗。 嗯，冇錯啦。咁另外阿肥仔啦，阿 Hero 啦 ，Hero 又無聊啦，承繼咗佢老豆間公司啦。咁但係佢老豆原來咧收埋咗個夾萬咧，有一條半張紙，即係半條嘅 formula 喎。其實咧嗰條 formula 就係關係到 超能人 嗰個藥嘅問題啦。咁跟住咧，佢好衰唔衰咧？又唔聽話喎，攞咗出嚟咧。咁結果俾一個 哇，都好快嘅，那個女仔成係唔知係光速定超音速嘅，可以係啦，即係阿 Tiro stop 咗啲時間都 stop 唔到佢嘅喎。 哦，係。 係啊，佢即係停咗個時空裏面，佢都喐得㗎。 快過思想喎、啊。咁 係啦，咁個女仔搶咗嗰方面啦，佢女仔真係想賺錢嘅，跟住唔知賣咗俾啲壞人咁咯。咁之類嘅。咁另外咧，就亦都講到咧嗰個印度籍嗰個博士啦，嗰、 啊、 叫咩名話？無哈嘛，咁上下啦，唔記得咗啦。係，咁佢咧就亦都發明咗啲疫苗啦，初咁，但係中間咧就原來唔係疫苗嚟喎，佢發現咗原來又有一劑嘢咧，佢就諗住可以令到人人變成超能人嘅。咁但係嗰劑嘢可能就錯㗎，就應該唔係啊肥仔手上嗰個應該先係啱嘅。係。咁當然啦，佢啲時空咁亂，有機會佢啱嘅都係佢錯嘅演變出嚟嘅啫。咁佢結果就初初想抌咗佢嘅，即係覺得嗰樣嘢會危害世界。咁結果佢又唔捨得，結果打咗自己嘅身度。咁呢個咧就重演咗一次咧，大家唔知有冇睇以前有一套叫做 The Fly， 哦， 即係變烏蠅嗰套，係啦，嗰、那個都黑黑地啊，大家記得係。其實有啲似啦，佢嗰開頭咧覺得好正喎，哇！打完支針之後，成個人醒曬啊，又可以爬牆咗，成個蜘蛛俠咁，啲身手又好好、啊、喎。好好打喎、啊，咁但係咧就開心得太快啦，後來咧個身體開始異變啦，背脊唔知道生啲咩出嚟。 哦，好似 就 fly。係，直情都係 fly 咁。係啊，咁喺未來咧，佢係著到笠住曬自己嘅，唔知佢變咗咩怪物。 怪物 啦。係啊，應該係怪物嚟嘅。咁好啦，咁阿 Patman 即係另外嗰個肥差佬啦嚇。肥差佬，咁啊開始佢呢個嘅修行嘅路程咯。因為咧佢開始嗰陣發現咗個 Peter 係假嘅、 哦， 即係未來嗰、那個。咁跟住個 Peter 就一嘢就轉移咗去個。撒拉沙漠之類，咁住咧大鑊啦，跟住佢咧遇到咗一個高人，另一個咧可以喺呢個夢入面畫畫，佢唔係夢嚟嘅，即係隻眼突然間變咗白色咁咧， oh, okay. 即係有翻 Eason 嗰個力量嘅，咁啊另一個黑人嚟嘅，咁啊去教呢個 Patman 一啲嘢咁樣啦，咁 Patman 都開始可以睇到未來咯，係啦。咁另外咧，之前咪有個 Licky 嘅個女咁，所謂靚女啦，個阿媽啦，即係個有黑人細路仔阿媽個。咁原嗰 Licky 好似死咗啦，係咪好似？咁跟住呢集咧出咗個新嘅人喎，咁佢就唔係叫 Licky， 佢啲人個個以為佢係佢嚟嘅，但其實咧佢係佢第三個嘅 Twins 嘅姊妹。 哦。 咁佢嘅能力咧就係冰凍啊，即係佢發嬲就可以捉住個人嗰人變成冰條，跟住成個散曬㗎啦。係啊，佢只控制唔到㗎，佢唔係想殺人㗎 ，OK？ 哦 ，OK。 係啦，咁佢就重新認識翻呢個 Licky 啦，亦都查翻自己身世咁樣嘅講嘅。咁另外咧，原來阿 Levin 同阿 Peter 嗰個阿媽咧，原來佢有超能力㗎喎、哦， 都有。 係預知力，哦、即係嗰啲比較正常嘅超能力啦、哦、即係佢預知嘅預知能力咁、啊、最奇怪咧，佢就認咗 Sina 做仔喎。 點解咧？ 啊，唔知佢話佢真係佢個仔咯。 嚇、 啊！佢原來佢同 Peter 係兄弟嚟嘅。 嚇、啊！ 因為唔係佢嘅能力點解咁相似？咁同埋 Sina 咧喺呢一集咧，竟然開始變成好人喎，加入咗佢嗰個組織，佢就係去對付啲嗰啲壞人啦。 即係 係啦。咁但係咧，佢話咧，原來 Sina 本身唔係壞人嚟，係佢嘅能力令到佢有一種渴望啊。咁佢渴望就乜嘢咧？就打開人個腦嚟睇。原來咧，大家一路可能以為佢食人個腦嘅，就原來佢唔係嘅，佢係要去分析佢個腦裏邊嘅結構，點樣令到佢有呢個超能力？咁呢個其實先係真相嚟嘅。咁大概而家做到呢一集咧，就 Peter 都有咗佢嘅能力，咁佢就其實就佢就了解原來佢有咗能力幾悲慘嘅，因為佢都想殺人，有咗呢個能力之後，就想打開人個腦睇下，係啦，咁啊 Sina 就反而變咗好人咯，咁啊玩嘢嘅 trick 橋，咁同埋咧，咁故事就差唔多係咁啦，咁即係好難，即係好詳細同大家講啦，咁大家都可以上去睇翻。 不過其實個依集個依輯個劇情好似緊扣過第二集。 哦，咁梗係啦，呢集 第二集好似有少少氹拖時間。 原來咧喺呢個 Heroes 入邊嘅故事咧，裏邊玩咗好多 Star Trek 嘅一啲暗示喎，例如有時嗰啲車牌咧，就係嗰個冒險號嗰個 number 啊。 哦，1701。 係啦，係啦，係啦，玩好多嘢。咁同埋咧最大嘅關係咧就係原來嚟緊嘅閃撲啊，即係新嗰套。閃撲就係 Sina 啦， 係 Sina 啦， 就係 Sina 做咯。咁當然個造型好唔同嘅， 咁當然啦，焦曬頭啊， 咁所以可能呢一套咧幫佢洗定底啦，即係等大家到時唔好覺得閃撲係壞人啦。OK， 可能有啲咁嘅關係。OK， 咁啊好睇嘅。OK， 呢一輯好睇嘅，咁大家 比上集好多， 都好好多，翻翻去正軌啊，係同埋好多謎啊，大家會慢慢猜謎咯。 其實有少少 X File 加 X Man 嘅， 係啊， 可以呢套嘢好似而家變咗。 咁跳過啦，咁或者講咩 Terminator 啦， 係 咁 Terminator 咧就講到咧，上集講到啦嚇，就話Cameron 就炸到飛起啦嚇，冇散飛起啫，咁啊爛咗啲咁啦嚇， 成話成忽面冇 穿咗個窿啫，未冇 idol 咁金穿咗個窿啫，咁同埋啲手腳好似殘殘地，咁結果咧佢個 program 咧就搞彎咗喎。咁你見到阿 John Connor 咧，唔係見到 John Connor 咧就暗殺對象喎，咁結果佢就追殺佢兩母子喎，竟然變咗，咁第一集就大玩翻阿洛舒華西利加啦，就追殺佢哋啦，咁最尾當然啦，俾阿 John 即係揾兩架車夾住佢，夾硬掹咗佢個 chip 出嚟啦，咁跟住佢哋就梗係話燒咗佢啦，即係唔好即係你點知幾時候殺你啊，咁結果阿 John 咧就唔肯喎，佢話你信我一次，跟住佢夾硬插翻佢個 chip 入去之後就全部 reset 咗之後咧，佢又放翻嚟啦。 冇個機械人放，冇個機械人去保護點得啊？ 冇錯。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第一集無關啦，純粹玩一次玩嘢嘅啫，係啊，機械女友殺你咁啦，係咪？咁咧跟住就兩集咧，二三集就玩呢個核電廠啦。係啊，咁佢哋初初好似都唔知想去炸定咩，但係結果救翻核電廠咁啦。啊，咁呢個唔長講啦。OK， 咁跟住好啦，咁第四集咧，結果係講咩嘅咧？就講阿 Cameron 即係個女機人咧，竟然發夢喎。係點解女機人會發夢咧？咁仲有啊，佢發夢乜嘢？就係佢原來係真人嚟嘅。 哦， 原來未來佢係真人嚟嘅，係俾啲機人追殺啊，混入去啲集中營啊嗰啲喎。咁啊，佢又係孖生嘅。咁當然呢個最尾發現就唔係真㗎啦，原來呢係佢裏面審緊其中一個同佢一樣樣嘅女犯嘅記憶嚟嘅，係啦。咁但係嗰集都幾玩嘢嘅，中間有一段講佢走甩咗出嚟咧，就過翻啲正常女仔嘅生活咁咯。咁其實呢啲純粹玩嘢啊，同故事主線真係一啲關係都冇。 主線有關就係個 Skylet 嘅即係女總裁啦。 哦，係啦，原來係 Tevin Dawson 嚟嘅。係啦，一個水銀。 你話我最搞笑 的那邊是變咗個尿兜。 去殺佢聽話嘅。 去下廁所，突然嗰個尿兜變形嗰下，又真係有啲搞笑。 仲要變咗自己老細。 係，即係唔好變尿兜啊！你變個塊鏡都得啊。 都唔係啊！突然間你摸下尿，老細喺度接住你。 嚇！呢個係咩？即係滿足到好多人嘅慾望啊！ 四級版可能會咁做啦。 哇！可能變塊鏡嗰啲好似慣啲啦。我唔好理啦，都有啲搞笑，我覺得。咁多人 個當然個老細係女人嚟嘅。 一路有推進係女人嚟，一路推進啦。咁大家睇翻 ，OK。咁另外咧，嗰度邊緣科學啊 ，Flynn 啦。 邊啦 咁又咦開始 twist 橋啦喎。咁第三集咧就當然正常嘅。咁啊查啲叫做空氣凝固啊。 係空氣凝固。 或者凍結係啊。咁一樣咁嘅科技㗎喎，咁佢話呢佢有啲嘢呢遇到一個空氣中嘅氮氣就會凝固㗎啦。咁就可以將佢好得意㗎喎，佢將初初有條友放咗嗰啲咁嘅 gas 出嚟之後呢，成架巴士就變咗好似水晶㗎嘛。即係巴士入面啲嘢凝結晒，佢要鑿返啲人出嚟，咁多人死咗㗎啦，亂啲人已經。咁多人見過佢查啦查落去啦，咁亦都佢有佢嘅真相 啦。有個人係見到嗰一樣嘢發生咁啊。 之類啦，之類啦。咁呢集就都係多一集咁啦。咁但係咧最特別咧就跟住第四集喎。咁咧原來出現一啲超然科學啦，就唔係佢哋自己嘅，佢哋嗰啲科學都唔夠超然喎。係乜嘢咧？就出現大家傳說中嘅 MIB 啊 ，Man in Black 啊。咁大家諗 Man in Black 唔好諗 Will Smith 喎，唔係嗰隻，唔係政府特工，真係怪人，類似外星人嘅嘢。 Observer 嘅嘢啦。 冇錯啦，佢裏面個故事稱為 Observer。咁係一個唔老唔死光頭嘅，佢講我哋好耐好耐之前影嗰啲相同佢而家啲樣係一樣樣嘅。咁初初我哋梗係諗啦，梗係又係阿博士搞出嚟，結果博士都話唔係。原來呢個光頭女曾經喺佢個仔咧，佢個仔都係好似叫 Peter， 細個嗰陣係救過兩父子嘅，喺個冰即係有一次跌咗落個冰落邊嘅意外裏面咧。如果唔係佢救佢仔，佢已經死咗。咁佢今次報恩就將嗰、那個地底轉出嚟嗰只蛋咧，其實都唔知係乜嚟嘅。好嘅。咁啊交翻佢咯，即係就唔想落喺人類度嘅，因為其實佢應該都唔係人類嚟嘅，係嗰個光頭。咁呢集咧就開始奇怪，真係 X Files 啦，好似有啲外星人之類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出現啦， 唔係個博士控嘅範圍控制到嘅嘢， 即係唔係一個超現實啲嘅加力量咯。嗱呢個開始有啲 X Files 嘅感覺。 當然個仔又開始頂個老豆唔順啦，半夜。 唔係相當好睇呢兩集，大家要睇，特別 MIB 呢一集。咁因為呢個劇呢嚟緊呢就會停兩個禮拜嘅。係啦，咁可能暫時未有新一集可以同大家講住啦。咁大家快咗去睇返呢幾套美國劇啦，好好睇嘅。 都相當唔錯。 嗯，好。 我相信 Finch 應該遲下無線或者亞視都會播㗎啦。 應該都係，應該 因為喺外國個受歡迎程度都相當高。 咁講翻啦，咁 Terminator 啱啱上個禮拜咧就做到咧出現咗呢、這個識捉棋嘅電腦啊， Turk 啊，即係佢哋叫土耳其人啦嚇。係啊，睇翻如果睇翻禮音啊，咁其實呢個咧係有典故嘅，就係以前即係唔知幾多世紀啊，十幾世紀啊，已經係有個人咧做咗一個即係人，即係一個可能用木做嘅，即係嗰種 嘅人啦， 可以識捉棋嘅一個，即係算係一個機械嚟嘅，係啦，識同捉棋，咁佢就叫翻呢個名。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佢哋就話咧，新年都後來會出現 SkyNet 嘅一個好重要嘅底板啊。咁故事就係咁啦。咁大家追落去啦，大家未睇繼續睇啊，係啦。咁相信之後 Season 2會接住上，可能完咗之後 ，OK。咁 Heroes 應該亦都好快會睇到新㗎啦。 應該而家都過到第六七集，應該。不過我諗都會攤一攤嘅， 咁會攤一攤，但係應該唔會好耐咧。 佢通常都係起碼播咗大半先會上。 係。OK， 咁就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快講埋呢，今日試一下都係講唔講到埋時空問題啊。 係。 OK， 咁另外咧，鐵人28號咧就會 舞台嘅， 有舞台劇版啦，冇錯啦。 啊。 哇！大家聽到唔係啩咁嗱，我哋唔知最鐵人28係點，但係咧金田正太郎咧就將佢由一個即係都唔年紀唔細嘅女演員嚟扮演嘅，咁但係大家都冇問題啊，因為舞台劇唔同電視劇。 係。你咁遠見到、那個。 冇錯。即係我都睇過啲《綠野仙蹤》又好，或者啲另外咩《桃太郎》啊嗰啲劇咧，即係舞台劇，都係揾個年紀唔細嘅細粒啲嘅女演員去演出咯。 真係著住件肚兜。 係啊係啊係啊，嗰類咧嚇，咁嗰個改編過嘅，咁啊唔詳細唔講啦，今日唔係講桃太郎啊嘛，咁嗰啲都係揾一啲女星去做，但係年紀唔細，但係咧演出一個男仔嘅角色完全冇問題。 一般細路仔都好似係會揾女星做。 男即係佢演出個男仔唔會有問題咯，同埋你遠睇佢比較細粒咧，其實都有說服力。咁呢個都好期待喎，因為其實我好中意睇佢哋嗰啲卡通片改編嘅舞台劇㗎。係係啊，咁嗰時睇過一個安達佑實做過嘅嗰個咩《綠野仙蹤》咯，就係、是 啊、 做得幾好嘅，真係做得幾好嘅，做舞台啱好嘅，你唔覺得佢誇張嘅？ 係 真係㗎，真係著翻一件個膊頭好似兩嚿飛彈咁樣嗰、那個係。咁另外早見優之前咪就係佢之前嗰班 咯，係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而家做緊嗰、個 Rescue 戰隊， 做到年紀太大，終於退役咁。 哦，嗰時好多年前啦，嗰時都仲後生嘅，係咯。咁日本咧就好多嗱，嗰邊咧最多嘅就係 Sailor Moon 啊。 哦，係。 Sailor Moon 拍咗無數套，即係上咗無數套嘅舞台劇版。咁、那個女主角都換咗好多次啊。咁中間其中一個大家最認識就係原始奈啦，係亦都大家覺得最靚嗰代嘅 Sailor Moon 咁呢啲咧係好受歡迎嘅喎，就唔係好似電視劇真人版嗰個咁話咁肉酸嘅喎，舞台劇版好多人睇嘅， 係、通常都幾靚，咪同埋套衫完成度都好似高過嗰啲，高過 套衫好華麗啊，仲要釘曬閃啊，即係我見過實物喎套衫，因為佢哋後來有展覽出嚟，好靚嘅，好靚，真係好靚，真係好靚。大家如果有機會咧，亦都可以上網抄翻有啲片段嘅，咁大家抄翻 Sailor Moon 可能舞台劇或者我唔記得佢係。寫乜嘢？我好似見到好多都係舞台劇咁上下啦，大家試下咁樣玩咯。 係啊，因 為佢寫人文嘅 ，OK， 係啊。咁 OK， 好，咁介紹到呢度。另外咧，我睇咗一本書，或者遲啲詳細同大家講啦。掀過啦喺書局，咁啊叫做咧 真 係可以征服世界嗎？咁嘅，咁咧就由 Jamie 裏邊其中一個創辦人寫嘅 ，OK。咁 佢。 唔係可以咪成日想講嘅人啫，咁裏面咧佢就由海燕博士即係鐵甲男嗰個敵人啦， 可以就 Hell 下 Doctor Hell 啊，咁另外即係佢一路講嘅由 Soka 一路咁講嘅，咁講乜鬼啊？有咩好講啫？咁 超人啊 Soka 嘅，係啦，咁有咩好講嘅？咁就話咧喺現實世界，如果你真係做佢啲嘢咧，到底可唔可以征服世界咧？咁呢個就計咗空想科學之後咧，另一本幾搞嘢嘅書嚟嘅。 幾得意！ 咁裏邊幾得意？佢話如果你真係做埋啲咩改造人，次次派一隻出嚟，你係嘥氣嘅啫，係嘛？ 當然啦。 你搞少少社會新聞出嚟就得嚇，你真係想統治世界，就爭好遠啦。 起碼都要卡爾包嗰只啦，全世界出現啦。 係啦。咁點解會同大家講呢個？因為呢個其實有啲似二十世紀少年朋友裏邊佢哋做緊嘢，就係原來咧，大家睇完呢啲嗰啲。原來心裏面都有想諗下，到底有冇可能征服世界呢樣嘢嘅？即係咩啊？日本人佢哋會咁樣 ？OK， 咁呢個我哋下次咪可以同大家詳細講下。OK， 咁我哋咪真係講呢個時空啦，今日。 好啊。 OK， 咁同大家講下啦。咁到底呢個 time travel 咧，到底有幾多種嘅咧？咁 或者分講下咩叫 timeline， 咩叫 time paradox 先。 係啦，咁首先咧 ，time travel 分咗兩支啦。其實現代都仲有第二啲嘅。咁就係咧兩派嘅學說啦，就係、是、一個咧就係、是、認為咧時空有 time paradox 嘅，咁另一派咧就認為咧時空咧就係、是、timeline， 咁呢啲係科學嚟嘅，唔係科幻嚟。 當然啦， 咁咧 咁你認為係time paradox 咧，就係咁諗啦，即係話咧，如果你翻咗去坐時光機，翻咗以前，咁如果你改變咗任何嘢咧，咁未來就會跟住改變嘅。 跟住改變啦，即係太佢哋相信時間會 adjust 啦， 係啦， 自己 adjust 自己啦 嚇。咁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唔係咁嘅。當你翻咗去以前嘅時候咧，其實你就 create 咗另一條 timeline 㗎啦。咁嗰條 timeline 無論你反轉嗰個世界都好咧，你原本個世界係不會改變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咧，你翻咗嗰個人咧， 咁其實冇乜。 再你聽我講埋先，你再翻翻你原本嘅時間嘅話咧，你就翻唔到去原本嘅時間啦。咁所以相對嗰個人嘅本人嚟講咧，佢就好似改變咗時間咯。咁但係佢原本嗰個世界啲人咧係乜嘢都冇改變過，除咗冇咗呢個人之外，係咩都冇改變過嘅。咁呢個人就消失咗㗎喇，永遠返唔到嚟。 返即係另外嗰條時間線嘅自己咁點呢？兩個撞埋。 邊個另外條上嚟？你講新嗰條時間線？ 咁你如果你返去撞到就年輕嘅。 你唔係喔，你講原新嗰條時間線嘛。係呀係呀，兩個你㗎喇。冇辦法㗎喇呢樣嘢。同埋你會逗留咗喺新嗰條時間線囉。你返唔到去以前嗰條時間線啦。咁呢個就係 timeline 㗎。咁呢我哋睇過嘅好多嘅即係時間旅行嘅故事啦，咁裏面呢好多其實都好混亂㗎喎。例如呢 Back to the Future 嘅一二集呢，第三就冇乜再講呢啲嘢。一二集呢佢哋經常喺 Timeline 同埋 Time Paradox 裏面叫人叫佢。第一集呢就絕對係 Time Paradox， 因為佢爭啲溝咗佢阿媽嘛。咁溝下佢阿媽，佢自己開始隱形喎。其實就無厘頭嘅，其實無厘頭嘅，即係其實你在現實上諗下咧，你都未做咗啲乜，點會咁快開始消失呢？咁樣，咁如果你話改變咗，你佢由佢踏腳落去嗰個舊嘅時空第一刻，佢已經改變咗好多嘢，可能踩死咗隻蟻，你明唔明？不是你覺得唔重要嘅嘢啫嘛。 所反應啦， 即係你其實個時空唔係人嚟㗎，佢唔識去分辨你乜嘢係重要，咩係唔重要，你明唔明？照計咧，佢就唔會話你做咗呢樣嘢咧，你就消失就唔會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個 time paradox 嗰樣嘢咧，現代咧其實已經冇乜人相信㗎啦。即係照計咧 ，time travel 咧係用 timeline 呢個咁嘅理論係比較正，即係比較正路啲。OK， 咁但係去到第二集嘅時候咧。那個傻佬博士呢或者大家講講少少第二集講乜啦，咁第二集講就去咗未來啦，咁就未來呢嗰、那個成個同佢老豆作對嗰個類似忌安咁嘅人呢就當然變得白啦冧對啦，咁結果佢將未來嗰、那個Michael J. Fox 買嗰本跑馬經嘅一個記錄啦，50年記錄咁啦類似呀，咁佢帶咗返去古代喎，唔係古代嘅六幾年結果就令到六幾年佢自己發咗達，你諗下每一場馬你都係贏喎，你係咪好多錢啦？你諗下啦，你自己每一場馬都贏，或者你每一期落彩你都頭獎，你係咪會好有錢先？你好快好快有咗李嘉誠添㗎，係係啊，咁佢結果差唔多統治咗世界㗎，講佢 咁未至於賭城大亨啫， 唔係後邊後來個世界成亂曬㗎，你唔記得啊？成周圍啲人亂咁開槍㗎，好誇張個世界俾佢控制咗㗎，幾乎係。咁後屘咁梗係講我哋想改變返個歷史啦，咁跟住阿 Michael J. Fox 就話不如我飛返去改變，咁阿博士就解釋俾佢聽啦，我話而家你飛返去呢都冇用㗎啦，你飛唔到返去原本個時空嘅，你飛返去都係而家個時空嘅未來，你明唔明呀？就係我哋曾經講㗎嘛，你返唔到去改變，咁唯一點改變呢，你返返再早啲，就由佢俾呢本書佢之前就阻止佢俾本書佢咁樣，咁呢個呢就玩 timeline 啦，但係呢佢玩還玩喎，叫後邊搞掂咗之後呢，咁佢阿 Michael J. Fox 就問：咁我使唔使帶埋阿邊個走啊？因為佢喺呢個世界咁慘，呢個世界裏面佢哋全部都變得咁慘。咁但係博士又話唔使㗎喎，佢又話個時空自動會修復啦。咁啊錯嘅。如果你係 timeline 咧，嗰啲嘢唔會修復嘅。喺嗰個世界好慘嘅人咧，只會繼續慘嘅啫。係啦。咁所以咧，佢呢套戲裏面咧，呢樣嘢係亂嘅。係啦。咁或者我哋又跳少少講啦。咁另外咧。仲有兩樣嘢，咁第一樣就係我哋上一集講過嘅心理時間旅行啦，咁一陣間會同大家講啦。咁另一樣嘢咧，我叫做宿命論啊。宿命論咧，咁其實就唔係一個時空概念嚟嘅，但係咧，我哋發覺喺故事上面咧，有好多嘅故事咧，其實係玩緊宿命論嗱。大家睇下嗱，頭先講嘅 Terminator 啦，咁你睇翻第一集阿諾舒華辛尼加派去殺Linda Hamilton 啦，即係阿 Connor 啦，阿 Sarah Connor 啦。咁其實咧，大家諗下，如果個電腦唔派阿洛舒華辛尼加翻嚟，咁佢嗰個另外嗰個 即係另外嗰個戰士就唔會翻嚟救啊， 唔會有 John Connor 出現。冇錯啦，即係佢殺乜鬼啫？佢唔派翻嚟，根本都唔會有呢個人出現。但係都係佢講佢唔知啦。咁但係喎，仲有喎，如果唔派 Terminator 翻嚟，亦都唔會有個晶片後來變成 Skynet 喎。咁其實佢就好似個 loop 咁樣嘅，大家有冇諗到啊？係啦，到底係乜嘢前乜嘢後咧？冇呢個就冇嗰個啦。咁其實呢種咧有少少宿命論嘅。咁同埋咧，而家嘅 Skynet 亦都不斷都會有新嘅 Skynet 啊嘛。你就會發覺咧，原來咧 Skynet 係殺唔死 John Connor， 而 John Connor 都殺唔死 Skynet 嘅。 只有未來決一雌雄。 冇錯啦，咁呢樣嘢呢其實就係有少少宿命論嘅，咁大家可能都仲未好明㗎嘛，咁 OK， 咁大家唔知有冇睇過之前一套叫做Time Machine， 新版嗰套啊，新版即係幾年前嗰套啊，咁嗰套係其中有一 part 呢就講佢點都想救返一個女仔㗎嘛，係咪，咁結果佢叫佢發覺救唔到㗎喎，佢每改變咗樣嘢之後呢，那個女仔又俾第二樣嘢撞返死嘅，係咪，佢冇俾車撞死又第二樣嘢死嘅，咁其實我睇嗰陣覺得哇搞邊科啊，是不是 Final Destination 死神又來了啊大佬。喂你咁玩時空啊，照計你救走佢就救走咗佢㗎啦，點會唔中花盆啊，俾車撞唔俾車撞啊，踩照皮自己冚死，咁咪唔係啩大佬。咁你除非真係有個叫做死神嘅嘢，我針住你㗎啦，我點都殺死你，除非咁㗎啫。如果唔係喂命運嚟㗎喎，佢講嗰個係。咁你講時空冇呢樣嘢啊，咁照計我救咗佢就救咗佢㗎啦，佢唔會喺度死返㗎啫。嗱呢個我實俾個名字叫宿命論。 因為其實佢哋另外啲 theory 佢話時間係改變即係歷史係改變唔到 㗎。呢個錯嘅。點解佢有咩根據呢， 咁我唔知喎。 冇根據㗎，你明明做咗樣行咗第二條路，咁點會又發生返嗰樣嘢呢，唔會㗎係咪。其實這件事呢我們再講一些再早一些 Twilight Zone 也都有另一些故事，那就說那個人呢預知了自己呢原來會遇到不是啊，幻海奇情都拍過的， 幻海奇情 是啊，咁 預知佢自己 會死，係啦， 被玩具車撞，被車撞死， 係被車撞死， 結果一路唔搭車啊， 係啦，佢就嘗試去避開啊，咁我唔搭車，我唔乜嘢，我咪唔會被車撞死咯，咁結果咧， 俾個仔個玩具火車撞死， 你點撞得死呢， 高空跌落嚟， 哦， 喺二樓玩， 即係話咧，你越避先反而係越造成嗰個意外啊嘛，咁你其實呢一個咧。嗱，呢個其實係一個宿命論嚟嘅，即係話咧，你點避都避唔開㗎啦。咁係咪有個死神啄住你先可以咁先？ 其實 係 兩年前嗰個《世界奇妙物語》啊，松本潤做嗰集 有玩過， 嗰個叫《昨日公園》啦，咁就係講嘅。佢同另一個佢同一個好朋友咁啊，喺個公園度咁到夜晚咁佢哋分咗手之後咧，夜晚就睇電視話個朋友被劫殺死咗咁。咁佢走去公園度憑吊朋友嘅時候咧，發現個公園嘅某一部分竟然係可以超越時空翻返琴日。 咦？咁咪可以改變歷史咯，係咯。 咁佢就去即係一路纏住個朋友啦，直到佢話去到被劫殺嗰度就幫咗佢啦。咁佢逃避咗一難啦。 嗯。 結果翻到夜晚再睇，哦，原來佢 PK 死咗，跌落樓梯。 哦。 咁啊，仲砸死多個人。 哦，即係越整越衰。 咁跟住救咗佢依次之後咧，就輪到被火燭，成家燒死曬佢。佢 OK， 咁即係 越嚟越大鑊， 結果都要放棄。 越嚟越大鑊。 咁就係、 是、即初初死一個，跟住死兩個，跟住仲死多啲。 係 其實你講呢個咧，唔係頭先嗰樣嘢，你呢個咧就似翻 Butterfly Effect 裏邊講嘅嘢啦。嗱呢、這個咧就冇問題嘅，因為呢個咧係講你做咗啲嘢，你以為係好，但係結果係。是仲和啊嘛，即係好似阿董伯伯咁啫嘛。咁董伯伯咁做就冇問題喎，即係好心做壞事喎。呢樣嘢絕對可以發生喎，即係你個人負碌咪會咁囉。咁呢樣嘢唔係命運啊嘛。嗱我哋首先講一樣Time Machine 嗰啲就命運嚟嘅。 咁都係命運，即係始終都 係。唔係呢個唔係命運。呢個係講緊你做咗樣嘢出嚟，嗰樣嘢係有啲新發展咗嘅嘢 ，OK， 不過新發展嘅嘢咧，可能係更差啫嘛。嗱，你唔係更好就更差㗎啦。 當然啦， 係咪？咁不過佢發生嘅嘢更差啫嘛，玩嘢啫嘛。但係你話嗰樣嘢點都會發生咧，就係另一回事嚟嘅。 嗯哼， 即係嗰樣嘢點都發生㗎啦。我行呢條路又係咁發生，嗰樣路咁唔會㗎嘛。我行第條路點會發生啫？ 係。 咁你呢個係咪宿命論咧？如果你咁玩到咁就宿命論啦，係咪？咁 Time Machine 絕對係玩宿命論嘅。OK， 咁如果你咁玩嗰套就叫死神再來了，不過就加插咗個 Time Machine 啫。 哦、okay ， 其實就唔係玩 Time Machine。OK， 咁呢個係另一個。 前後走咗成萬年都係改變唔到歷史啊嘛。 係啊係啊，咁呢、啊、個就宿命論咯，因為其實 唔係，即係你能唔能夠做得成一件事就未必就唔係宿命論，但係你話你點做都係咁嘅咧，呢個係唔可能嘅。因為你每一次都learn咗個新嘅嘢嘅時候咧，你下次就改變咗做法嘅時候咧，咁冇可能你點做都係嗰個人結果係死嘅。因為咧，你要知道咧個自然界其實係冇道德觀嘅。OK， 佢唔會判斷呢個人死係必然咁，唔會嘅。OK， 咁除非真係有死神咯。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如果你冇，你將自然係睇科學係啦，睇成係科學嘅話咧，就冇呢樣嘢嘅。咁照計咧，佢做咗第二樣嘢咧，就可能係會發生第二啲嘢，第二啲可能係差啲嘅喎，就係、是、你頭先講嗰個情況啦。但係咧，你話嗰樣嘢同樣發生翻呢樣嘢，呢啲係廢話嚟嘅啫。OK， 好，咁我哋同大家再介紹嚟緊咧，嗱就係咁提過不得不二分。咁其實嗰個咧就係、是、一個叫心理時間旅行，其實咧佢唔係第一套嘅電影去講嘅。咁第一套電影咧就叫做《死亡幻覺》啊。 哦，係 啦，上次講過有一個 兔仔， 兔仔 cosplay 咗兔仔，但係兔仔好肉酸嘅，好恐怖嘅。咁嗰個咧就係、是、死亡幻覺啦。嗱，聽講咧話會拍續集啊嚟㗎。 哦 ，OK。 係啊，咁都係啲人大過曬啦，已經變成大人啦。佢 real time 嘅，即係都係講翻個經過咗咁多年。 哦，就好似伊麗莎白女王咁。 係啊係。好 ，OK。咁講乜嘅咧？那個古仔唔同大家講啦。咁其實咧 ，Butterfly Effect 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啦。咁就係都係唔記得咗個中文名，咁就講個主角咧睇完自己本日記之後咧，就可以心理轉移，去翻自己童年喎，佢喺翻自己個身體入邊喎，佢即係佢自己變咗細路仔，翻翻去以前， 改變嗰個歷史， 係啦，佢唔係入咗去啊，佢直情個人個心靈翻咗去以前，喺翻自己個細路仔個身體入邊，佢細路仔嚟嘅直情。咁咧佢就嘗試就好頭先阿韓永講啦，去改變啲覺得自己覺得唔好或者當時做錯咗嘅嘢。咁結果咧，佢初咧真係改變咗，即係 turn out good 嘅。咁令到啲女朋友本來好抌啦，因為俾細個俾老豆性虐待咧。咁後屘就冇啦，變咗唔好啊。咁後屘佢矯正曬所有嘢啦，鬧走咗佢嗰個衰老豆啦嚇。佢老豆以後都對佢好好啊嘛，話唔敢搞佢啊嘛。即根本冇發生過啲悲劇，冇發生過啊。OK， 咁其實佢最屘變成好健康成長個女仔，又冇咩，大家一齊讀大學，大家都好好嘅喎。咩事都冇，咁結果咧又，但係因為佢咁咧，而最尾又發生咗另一啲事件。咁呢、 啊、 事件整下整下整下咧，最尾係 turn out 都好大鑊㗎。成件事初初係大家啲前途唔好啫，後屘成有殺身之禍啊。OK， 咁佢就講呢樣嘢。咁其實佢係講心理時間行為主嘅，就不得翻二 friend， 佢只不過就係講就係你頭先講咧，你想救個 friend， 結果又害死多個人，跟住害死全家嗰樣嘢咯。即係話你以為你改變一樣嘢咧？就 good 啦，咁其實 good 定 bad 咧係未知之數咯，係講緊呢樣嘢啦。OK， 咁就心理時間旅行咧，大家可能完全掌握唔到係咩意思，就係咧係唔需要靠住任何嘅 冇任何科技 或者機械，就靠個人一種超能力，咁就將自己跳翻去另一個時間。 又唔係 Peter 嗰只喎。 啊，唔係嗰只，啊 Heroes Peter 嗰只，佢都有翻以前個自己嘅心理時間旅行咧，入翻自己裏邊，即係話咧，你突然間咁，咦，突然間點解我喺翻張床度起身嘅？咦，睇下個日曆，咦，三日前喎，咁啊，大家明唔明係嗰只？嗱，咁有邊一套日本嘢大家可以參考咧？就係一個叫 Mob Girl， 咁就係由呢、這個嗰時西拉滿真人版嘅火野麗啦嚇，就北川景子做嘅。咁嗰套 Mob Girl 係講咩嘅？就係講咧北川景子咧，係發現自己有個唔係佢做死人嘅生意啫，佢唔係做化妝師，即係幫人哋處理啲即係嗰啲後事嘅嗰間公司啦嚇。咁就佢又有能力咧，掂到嗰啲死者嘅遺物啊，即係如果佢有好強大嘅怨念或者一啲未完成嘅嘢啦嚇，佢就會轉移噶啦。咁咧就會通常跳翻去琴日咁上下啦。咁自己佢通常都係瞓醒覺嘅喎，退翻個時間唔知點解嘅喎，嘣一聲，哎呀又冚身頭啦咁樣，咦點解係琴日嚟嘅咁，哎又發生啦咁，就嘗試咧，佢知道一樣裏邊嗰啲嘢咧，即係當然包括佢嗰啲平時闖禍嗰啲嘢啦，全部矯正翻曬咯，係啦，咁撞跌曬啲嘢，佢就啱啱避得開咁咯，咁當然啦，最重要就係佢救到一人唔使死啊，咁佢好多時都救到嘅喎，係啊，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套亦都係講心理時間旅行，係啦。佢冇再跳翻去個佢原本個時空啊，因為佢琴日嚟嘅啫嘛，咁咪順住落咪過多日咁咯，咁咪算數咯。 加埋埋咪老咗好多。 嗱係啦，有另一啲嘅理論就係話咧，你咁跳冇問題嘅，包括你係閃電俠，你跑得好快都冇問題嘅。但係咧，原來咧，只不過係提早令到你即係消耗你嘅年齡嘅啫。大家唔知明白我講咩啊？即係如果你係閃電俠，咁其實你係比常人可能用十倍嘅速度去喐咁啦，咁原來你嘅生命咧就會消耗早十倍，即係快十倍嘅。 嗱嗰時咧，我好得意喎，嗰時睇過讀書睇過一本即係科幻，其中一篇好短嘅短故事，學校睇嘅喎要，好少啊，學校叫你睇科幻嘢啊。咁其中一篇咧，佢就講咧，就係講一個人呢一個意外之後咧，佢就喐得好快，佢發覺咧其他人喐得好慢，其實係佢喐得好快。咁咧佢結果開咗好得意啦，覺得佢自己做好多人哋做唔到啦。但後屘佢就發覺咧，佢唔係成日都快嘅 ，OK？ 咁但係咧，咁佢就覺得自己老得好快，咁原來佢只不過係提早提取咗自己嘅年紀啊。咁其實係嘅喎，你喐得好快，即係你成個新陳代謝都係同樣，因為你十倍咪加速咗十倍咯。咁你咪即係早老十年咯，即係咁樣咯。咪早老十倍啊，唔係十年啊。OK， 咁唔知你本來有幾長命啊 ？OK， 咁你原本又咪你咪除翻十咯。原本有100歲，你可能得翻十歲啊。 上下啦， 系咯，你咁理解咧，系咯，你本来有100年命，你都翻10年命。 当然，漫画中嘅闪电侠就冇呢个 吹。系啦，咁呢个当然亦都系一个另一个理论啦。OK， 咁如果嗱好快好快咁同我同大家讲就差唔多系咁啦。咁唔知道大家掌唔掌握到啦，就尽量去讲嘅啫。系啦，如果有咩补充嘅，之后或者可以试下再 有 补充。 第啲近 之前仲有另一套我睇过就系《东京少女》啊。係啊，東京少女咁其實咧，佢就同之前我另外睇過一套《Twilight Zone》就好相似嘅。咁佢就唔係個人去時間旅行喎，佢咧係跌咗部電話。咁點知呢部電話咧經過嗰條好長嘅樓梯咧，同埋當然加上嗰個地震啦嚇，唔知有啲乜嘢天時地利咧，就將部電話轉移咗由現代轉移咗去超和，即係好早期嘅超和啦。佢又唔係係啦嚇，係啦咁樣喎。咁嗰度啲人仲係著緊少少古古地裝啦。咁啊，咁當然啦，裏面有去咗呢個夏目秀石嘅其中一個學生啊，就係個男主角嘅手裏面。咁初初個男主角完全唔知道咩嚟喎呢嚿咩，咁後屘啊，當然講下女主角即係夏凡啦嚇，打翻佢啊，邊度執咗個電話啊，約翻出嚟你俾翻我先啦，咁嗰個人喺度噏乜啊咁樣，咁佢噏個地址又完全已經唔存在啦，當然係嘛，咁啊初初炒曬嘢，咁後屘佢卒之諗到，因為咧講下夏凡咧本身係。科幻小說嘅，即係佢好想做一個科幻小說作家嘅，好想，因為佢係學生嚟嘅啫，大學生嚟，咁佢對科幻啲嘢好熟悉，咁就諗到咧，原來個電話係咪真係飛越時空去咗一個舊嘅年代咧？因為佢又唔覺得個林姐呃佢，因為初初覺得係啦，但係後屘佢講好多嘢係對到嘅。初初林姐亦都唔信佢未來嘅喎，但佢又講俾佢聽，而家你幾月幾號啊？嗱，你睇電視啊，聽日就發生鐵達尼沉沒啦。咁結果真係喎，咁結果大家證明到大家真係係嗰個時代嘅人啦。咁啊好得意啦，佢發現呢個人原來係夏目秀石嘅學生啦。咁後續係佢好崇拜嘅作家啦。咁佢好得意喎，咁佢哋又超越時間去拍拖喎，即係大家去同一個地方，但係唔同時間咯，就通住電話咁嚟拍拖咯。咁啊幾得意㗎！咁呢個故事咧， 咁好電嘅個咩牌子嚟㗎？ 係啦，咁最尾梗係最尾個問題就係冇電啦。咁啊結果就喺好危急嘅時候就通訊斷絕。咁亦都最尾咧係講咗男仔，因為一個即係大家睇啦嚇，叫東京少女。咁最尾係死咗嘅。係咁，即係佢冇留到去現代。咁但係咧當然咧，佢最尾係留咗一啲嘢俾阿夏凡嘅。 係啦，感動啦 嚇。係啦係啦，咁就經過一個瘦女啦，咁就交俾佢。當然而家現代已經變成一個阿婆。係啦，交咁樣，咁其實時間差唔多相隔咗100年嘅，咁當然啦，日本有人歲，嗰個婆都100幾歲，咁呢個冇話解釋唔到嘅，咁當然啦，裏面仲有少少trick 小嘢就唔講俾大家聽啦，點解嗰個婆咁感動啊？點解最尾見翻呢個100年後見翻呢個女仔，佢喊曬咁，大家睇到古仔就睇到嘅 ，OK。咁其實呢個故仔咧，我哋遲啲亦都同大家教佢背後嘅製作單位啊，咁就係原來就同一個公司製作呢個手機刑事啊呢啲嘅。咁其實佢哋呢個公司好犀利嘅，就係咧捧起咗好多呢啲咁嘅女明星嘅。咁當然夏凡係其中一個啦。咁之前係有呢個佛得真希啦，第一代嗰係邊個啊？嗰、那個即係而家做篤機嗰、那個， 我唔記得咗啦。 係啊係啊，即係做嗰、那個。係唔記得咗名一時間 ，OK， 咁好啦，咁呢個東京少女呢個故事咧，原來咧係同之前一個《Twilight Zone》我睇個故事係好相似喎。咁另外 嗰個 係啦，咁佢嗰個故事咧就係講一個現代嘅男仔，調翻轉啦，男仔現代，咁啊發咗一個發燒啊，咁就差啲死咁滯啦，係啦，咁咧原來咧喺一個中世紀咁上下嗰陣咧，又有另一個女仔咧又發燒喎，咁大家發燒嗰陣咧就通咗靈啊，咁大家就見到嘅嘢喎，佢就唔係電話，直情通咗靈。男仔見到女仔見到啲嘢，女仔見到男仔見到啲嘢，咁啊當然中間好多搞笑嘢啦，我沖涼啊，你唔好望啊嗰啲咧大家明㗎啦嚇，咁嗰啲咁嘢，咁當然咧，佢亦都個男仔亦都介紹好多現代科技，例如飛機，咁俾呢個女仔知道啦。咁 咁但係唔好彩咧，就是、當時咧原係啲獵巫嘅時代喎，即係獵殺女巫啊。咁佢身邊啲人咧以為呢個女仔講埋咁多奇怪，佢梗係女巫啦，或者係咪俾鬼附啦？因為你嗰個時代話有飛行器啊嗰啲係嘛，其實好奇怪啊。咁害到啲女仔爭啲俾人揾火燒死啦。咁最尾呢個男仔咧就係、是、圖書館又唔知查一堆乜嘢，咁結果救得翻個女仔嘅。咁當然啦，最尾佢哋呢個能力都開始消失啦。咁跟住咧個女仔即係喺呢個能力消失之前咧就。話俾男仔聽，我留咗一樣嘢俾你，你去翻某一個地方掘翻出嚟。哇，當然佢嗰個隔個時代咯，唔止一百年啦。咁但係嗰個地方可能比較荒山野嶺啲，咁結果真係掘翻出嚟咯，掘翻一樣嘢出嚟咯。咁同呢個東京少女好相似嘅。 另外世界 好好睇，好睇，非常好睇。 日本嘅世界奇聞物語都有一個類似嘅故事，就係講一個幾噏得嘅作家啦。係。咁就，但係佢之前曾經出過一部書係好受歡迎，被譽為明日新星嘅。係。咁。那個故事就是 現代的， 是現代。咁佢依然係想做作家，咁就去一啲舊書店度揾靈感，咁就買到一個係一個少女， 即係以前㗎啦，呢個就古代㗎啦，寫嘅書， 唔係嘅日記， 日記嚟啫， 咁但係又唔係好以前嘅，講緊幾年前嘅啫。 哦，幾年前。 咁、 okay、 原來咧，佢發現。 是不是捉不到的戀人那些咁啊？ 嚇，類似咁佢就喺佢部日記度多手寫咗啲嘢啊，就係、是、自己啲感受啊咁。就發現原來個女仔竟然係喺佢嗰部日記度出現咗嗰啲字，咁又寫翻俾佢，喂，你做咩畫翻我部書啊咁之類啦。 哦， 嚇、啊。 哦， 兩個人就透過 喂呢、這個咪就係郭在容嗰個戲嗰啲咁咯。 類似啦，但依個故事係早過少少， 郭在容抄佢啦，咁講 咁就咁又互相寫一啲嘢啦，咁就 即係同一本日記 嚇，咁個少女其實係患咗絕症嘅，就會死嘅啦，咁、哦、就佢就不斷咁鼓勵佢話佢應該戰勝到自己啊，咁之類，咁到最後嗰頁咧就。咁佢亦一路去嗰間醫院度查翻嗰個 事， 咁就發現佢真係已經不在人間。 喂，咁佢掀佢後啲，咪睇到個少女嘅將來係點咯？ 咁到最後嗰頁咁嗰、那個即係最後個少女話：我聽日要做手術啦。 係， 咁呢個手術得好少，得一半到嘅成功機會。咁樣咧，佢其實嗰人已經查過，嗰個少女已經不在人世。 係 咁佢就話：我。即係大家知道佢係未來嘅，即係相隔咗成五六年㗎啦。咁我哋你個手術會好成功嘅。 即係呃佢。 咁我哋約定五年後，定六年後 再見咁樣。 就喺翻醫院嘅嗰棵樹嗰度見啦。 咁結果 咁佢一路寫就一路流眼淚，個少女就話捡咗，係見到啲字跡化咗，你呃我。 咁最尾 最尾， 我好似睇過嘅喎，呢、這個 最尾其實都見到個，都係嗰個女仔扮翻，不過就著翻啲大人啲嘅衫啦。 佢冇死到， 冇透露佢有冇死，我唔知佢係幽靈定咩嚟啦。 哦，咁、okay、 但係個故事一路話佢係死咗嘅，咁、可能真係冇死咁 改變咗啦，或者係咯，係、咯。我記得翻頭先嗰個係邊個啦？宮崎葵啊， 係宮崎葵， 宮崎葵 啊， 係啊，宮崎葵，首先即捧起咗好多女仔，其中一個啊， 宮崎葵 啊，宮崎葵 係，應該你睇過啦呢、這個。 你講嗰都係宮崎葵做嘅咩？ 啊，唔係，嗰、 那 個唔係、 我講之前嗰個嘛， 之前嗰個故事嘛，你講嚇， 係咯， 東京少女，但係嗰個就 唔係。東京少女，我話個東京少女喺公司捧起咗幾個好多個新人，係咯。 嗰、個就係咯，個男主個男咧就出名，不過我噏到後邊唔記得邊個。 唔緊要，唔緊要。 阿叔一個，我真係唔記得邊個。 O K， 喂，今日都超級超時啊！咁啊，仲有冇嘢要補充咧？ 冇咯。 O K， 咁今日或者暫時講住咁多先啦。咁或者下個禮拜我哋再同大家即係講下其他嘅新上嘅嘢啊。 係。 下個禮拜有冇科幻片上？ 印象中冇乜。 O K， O K， 好，唔緊要。咁到時我哋都會揾嗰啲。 唯一問邊就係鬼鏡啦，係嘛？好似 上啦咩？我嗰度可以講下，嗰度可以講下，係啊，好，咁得，咁下個禮拜或者我哋再講啲更有趣嘅題目啦 ，OK， 好， 拜拜， 拜拜。